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你话唔系调侃大家系嘛？ 唔系调侃大家系咪？即系咁啊！仲有一个大家要有嗰个心理嘅准备咧，就系、是、大家系即系点讲啊？由一个自由人啊，变咗做一个奴隶啊！即、就、系、是、要有咁样嘅觉悟咯，系嘛？即、就、系、是、我哋本身即系讲紧，就算你话97之后啦，去到唔知道。1416啦，咁樣啦，大家其實爭取嘅咧就係、是、一個民主政制 ，OK？ 總嘅嚟講，大家都認都仲算一個自由人，係嘛？仲係都仲算係一個自由嘅人。 因為曾經都真係有言論自由啦。 係啦，即係大家都係思想自由嘅， 是啊、 言論係自由嘅。可能你即係政治上。你就個權力係啦，政治上的權利受限制，因為你冇民主選舉，但你總是一個自由人啦。 即起碼你的思想是自由啊！我覺得最基本是你內在是自由先啊。 係啊，咁啊你 咁進而咧，起碼你把口能夠自由啦。 係啦，咁啊呢個社會普遍嚟講。嗰陣時期都係自由嘅，你唔需要擔心講話講啲乜撚嘢，你又俾人會踏鳩咗，跟住咧就可能會俾人批鬥。咁但係去到呢個 moment， 大家就變成一個 近呢幾年其實都已經係有呢個批鬥嘅文革， 係啊，咁就變成一個奴隸啊！我覺得大家就失去咗自由啦。奴隸啊，唔係奴才啊 ，OK 嚇，奴隸係心不甘情不願啊，仍然係向往自由啊，咁咪成為咗呢個奴隸啦。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認為啊，香港人已經失去咗一種其中一種最基本嘅自由，就係免於恐懼嘅自由。即係呢一條咁樣嘅國安法咧，就等於喺每個人嘅頭上都放咗把刀。 我覺得共產黨其實一路以嚟用嘅策略，過去一年都係啦 ，intimidation 就係不斷製造恐怖、恐懼嚟籠罩住恐懼嚇怕嚟，包括以前嘅721啊，即係用啲黑社會啊，嗰啲伏擊啊，或者係用咩差佬打鳩你啊，即係呢個嚇鳩你啊，或者話傳咗啊咩啲強姦啊，特登有啊有浮屍，乜柒都有，好撚多嘢，全部都係。令你會驚嘅，驚最即係驚個後果就係、是，唔係即係驚，然後下一步個結果係咩呢？就係、是、冇人出嚟咯。其實我覺得講到尾佢就係唔想有人出嚟，唔想再有人講嘢，唔想再有麻煩。咁啊嚇到你全部收入平已經 OK 咯，唔需要話真係打你，唔需要真係殺你，唔需要韞你哋，只要你哋唔肯出聲就得，驚就已經 OK 啦。咁當然啦，咁你驚咗收咗聲之後，佢就可以慢慢。怕低你哋啊嘛，又 就真係喐手啦。 係啊，都唔即係唔需要同佢硬碰硬咯。佢成日都係想令你驚驚驚，最好就係佢而家 他未立法之前你走了仲好，我立完法之後再走多啲仲好，根本佢唔需要拉人啦，走曬啦嚇。咁佢又唔需要承受一個拉人嘅後果，最好就是你哋全部收皮，佢唔使做，咁啊震攝咯，係嘛？ 係，咁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就呢幾年啦嚇、啊，你都講得啱嘅，唔係去到呢一刻先係，即係成為一個奴隸啦，冇咗免於恐懼嘅自由啦。咁而家嗰個所謂國安法更加尤甚啦，係嘛？即係嗰把刀咧，你又見唔到啊？究竟係遠係遠係近？咁究竟即係你距離嗰條蘇科嘅會收皮嘅，即係會中伏嘅線喺邊度咧？佢呢一種咁嘅不確定性，或者係佢特登，譬如而家呢一刻都唔講個條文出嚟，就似乎係想做到呢個效果。 製造恐懼咯，佢而家呢一刻都係製造緊恐懼啫嘛。 係啊， 即係包括我相信佢都喺連登啊，或者周圍出到個 po 就哇好多人走啊，或者係哎呀我要 deposit 啊，好驚啊，哎呀以後唔再講嘢，即係佢都會製造好多大家收皮嘅現象，即係佢想成個香港都出現集體收皮潮嘅。大家都收聲啊，冇再講啊，走啊，咁嗰啲最好咯。咁你個勢一形成嘅時候，咁連想出聲嘅人都唔敢出聲，可能，即係佢又想做到咁啦。咁而家聽日七一喎，好多人話要出嚟，但係唔知點啦。你又話七一唔會出嚟啊？啲人嚇， 即係我唔係話唔會，只不過係呢個係值得討論啊！即係我哋可以探到一下究竟係有冇出，會唔會咁多人咯？即係畢竟有啲人都怕噶嘛，係咪先咁樣？但係咧，你即係如果你即係去到呢一刻，你究竟係咪真係成為一個奴隸咧？就視乎你有冇呢個掙脱呢個枷鎖嘅決心啦，係嘛？即係有冇就係去繼續係想，仲有係有對於自由有一種熱切嘅期盼啊，係嘛？甚至乎係會付上代價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係如果有嘅，咁咪啲人咪會去七一咯，係咪先？咁如果大家都係熬嘅，即係好多都係想呢一個禁聲啊，自我禁聲 self policing 嘅嚇，或者走頭算夠數啦。咁咪冇咯，七一咪冇人咯，係咪？好簡單啫嘛，即係呢啲都係。咁啊，但係就要大家要意識到就係、是由一個自由人變成一個奴隸咯。咁而奴隸去掙脱枷鎖就要掙脱枷鎖，然後攞翻自由咧，就係要付出成本嘅，要付出代價嘅咁樣樣。其實就係想講呢一點。 自由係要捍衞嘅， 係 freedom is not free 啊， 係 exactly 啦。 真係唔記得咗呢句説話添。 係啊，我好認同 呢句説話，真係我覺得呢個時候要拎翻出嚟提醒下自己，唔好話提醒其他，我提醒下自己先。Freedom is not free， 係 即係冇話不勞而獲嘅，守株待兔嘅，即係唔會天跌落嚟嘅，即係。都是要付出的。 是啊，咁我都希望大家是仍然是一个骄傲的自由人啦，或者 心里面是自由先啦，思想是自由 先。是啊，但其实就个情势都可能不容许啦，即是虽然你可以保或者会保到思想的自由，但是言论的自由呢就我呢就逐步都收皮的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呢其实你出呢一個國安法之後咧，你預計到香港咧，除咗會變咗好似台灣嗰種咁樣嘅情況之外，即台灣係戒嚴時期嗰個台灣啦之外咧，亦都係會似文革時期嘅中國嘅，我又覺得會，因為咧其實咧今日咧呢一個咁樣嘅梁振英啊，呢個梁特啊，就已經出咗個 Facebook feed 咧。就話咧，任何人 袁弘啊， 係啊，100萬啊，即係呢個舉報啊，提供 佢成日做呢啲嘢，佢做咗好耐㗎啦。 係咁， 前嗰排又唔知袁弘啲乜鬼㗎嘛，佢一路都袁弘緊啲嘢嘅。 係咁，但係即係撞啱呢個時機，更加有一個即係效果啊，咁樣啦。咁佢袁弘一球嘢，咁啊話邊個提供呢個港獨分子嘅一啲情報咧？嚇、啊！就可以即係有獎金啦。咁啊個電話係乜啊？唔記得咗。咁樣樣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可能即係嚟緊就會越嚟越普遍喎。你唔知你樓下嗰個藍絲阿叔或者係呢一個阿嬸嘅保安咧食 Q 咧會篤鳩你灰嘅喎。即係尤其係有個誘因啊嘛，喂大佬一球嘢喎，攞唔撚曬，攞十分一咧都 fat 咯，可以食餐好喎。即係 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係而家中國人一嗰種品格嗰種卑劣啊，或者成個社會冇信任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就係互相揭發。OK。即係 連坐法啊，唔係連坐法，嗰種互相監視啊， 係啊，即係嗰種咁樣嘅嗰種不信任啊，對於彼此嘅不信任啊，嗰種咁樣嘅互相嘅揭發啊，嗰種批鬥啊，就係好恐怖嘅。即係你見到而家中國社會嘅情況，就係呢個直接 效果。舉報子女 嗱，呢一個咧就要由慢慢即係由外。外圍去到即係呢個關係圈嘅內圍做起嘅，起初咧嚇、就可能係三唔識七嘅 嗰啲公眾人物批鬥下， 係啦，舉報下先啦，就唔關事嘅。 即係以前嗰啲咩林老師開始個即係啲人就開始去學校門口度抗議啊， 就可能你唔關事個，你純粹係睇報紙見撚到，跟住你就想去批鬥下佢啊，舉報下佢啊，跟蹤下佢啊，唔知啦。咁然後咧，慢慢咧去到同你生活圈子有關嘅咯。啊、即可能剛才說的樓下康關的阿叔啦、嬸啦， 其實現在這一刻的情況已經很多事，就是說人會因為政治原因沒了份工作， 是啊， 即可能說因為我 Facebook 出了個 post， 或者是因為不知道大家都識嘛，還是怎樣，已經情況這些有時候是公司是自我審查的，即他可能怕賴嘢，哎割了隻先、即他不是說想打你言論自由啊，還是他不是想幫我政府去一起做這件事，只不過他怕所以跟他割了隻先、所以變成都是打壓了隻字、都迫害了你這樣咯、 但我覺得這一隻呢就更加是有政治意味，又是 intentionally 這樣做的， 但即成即這個加加埋埋就整個氣氛就很差了， 是的，沒人有錯， 我這樣說話可能我公司都想保我，但都會保不住的，因為他會有承受壓力，因為很多人說有批頭啊，有 send email 有投訴有剩，即開始有啲例子出現咗嘅時候，大家就覺得會即係、都係要小心啲好嘅、即係當你有小心啲好嘅呢樣嘢，即係其實佢已經成功啦， 係啊， 即係佢已經嚇到你啦， 係啊，係啊，就可以喺你言論上啊、行為上咧，就安咗個枷鎖俾你。咁頭先個篤灰咧，就可以再向內 越裂啦，跟住 向內推過、咁啊，由可能你樓下嘅嘅阿叔啊，看家阿叔，去到咧朋友圈子。O、okay, K， 工作圈子，咁再向內推咧，就係、是、親戚噶咯，親人噶咯，再向內推咧，就係、是、父母之間噶咯，兄弟之間噶咯。O K， 咁呢個就好可怕啦，係嘛？即係呢個人倫嘅關係啊、互信啊，就徹底破壞啊，係啊，即係嗰種人性嘅扭曲啊！你講得啱啊，即係造就咗今日中國嘅嗰種我哋見到嘅種種啊！ 好可怕，即係你見到成班好恐怖， 禽獸咁樣咯， 即係咁。 係啊，咁樣咯。咁我啊覺得大家就 點啊？ 即係要保持，即係做人 啊，唔 係，即係大家就係一定要保有一個作為人啊最基本嘅嗰條線，嗰條道德嘅嗰條線喺一度。係嘛？即係每個人都要揸緊呢一個宗旨啦！即係喺呢個艱難嘅時刻，尤其即係如果你因為喺呢個咁艱難嘅時期，你係因為咁樣樣就丟失咗你作為一個人應該有嘅一個嘅價值嘅時候咧，你就唔單止純粹係話我冇咗政治嘅自由，或者我冇咗言論嘅自由，你甚至乎係。即是退化成一个类人员咁样样、退化成一个咁样嘅行尸走肉走兽啊，去退化成一个咁样嘅禽兽咁样咯，咁就咁呢、這個？如果我认为呢一种情况系俾你话外出边有一个硬性嘅法律规定话你。講啲乜嘢就係、犯咗咩法就會拉鳩你坐好耐監，係更加惡劣嘅。因為咁樣嘅話咧，即係你丟失咗你嗰個人性嘅時候咧，咁香港就真係死亡， 徹底崩潰， 係啦，就冇得救啦。 成個社會崩潰，瓦解成個族，成個民族， 係啦，係啦，冇撚有錯咁樣咯。咁啊，我希望大家喺見艱難嘅時刻，仍然要保有人性啊！呢個係最起碼嘅。咁樣 我咪講下啲國際形勢 喎。真係好沉重咁啊！頭先 又好沉重嘅，我覺得 OK 啦，還可以啦。不過你講完啲嘢之後出街，我哋會唔俾人拉？我唔知道。 唔知喎，頭先講嗰啲嘢係屌你老尾，即係好撚 時事分析。 係啊，時事分析嘅咋嚇，冇 拉俾人拉噶嘛？點知啫？嚇， 冇拉鳩我啊！屌你老母！ 啊，國際形勢如何？ 嚇，咁啊，國際形勢嚇，你覺得咧？ 我覺得啊，其實都係咁樣啦。 係因為其實今日啦，唔係今日係今日係今日上晝。即係三十號上晝，美國時間嘅29號嘅夜晚，好似係咁咧。其實咧就美國嗰邊咧就已經率先喐手啦。咁咧就係做咗啲咩咧？係呢個美國國務卿咧就宣布咧係禁止啊出口呢個軍民兩用嘅技術咧嘅產品咧嘅許可證咧係香港， 包括硬件包括軟件喎，好似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軟件係講緊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 MATLAB 啦？即係我哋咧。即係我讀工程啊， 我有聽過 有關嘅咧，即係我哋就一定要學呢個程式嘅，即係其實係一個計數嘅 program 嚟嘅， 數學， 但係就可以幫你計咗嗰啲好複雜、好複雜啊！你唔知咩，我唔識啊，數學唔叻。總之是一個類似 program 咁樣就攞嚟做數學很重要， 做 module 啊嗰啲咁樣， 係啊，可以攞嚟simulate 一啲嘢噶，做一啲 model 啊等等，即係好似都幾重要嘅。你就 Microsoft 啦 ，Microsoft Office 啦，但而家好似 Microsoft Office 都係喎，係 啊， 有可能啊 嚇，唔係啊嘛， 唔知啊。 其實你咁樣要 list 好撚多嘢 ，MATLAB 其實MATLAB 咧就。 即係你對成個大學，譬如工程嗰啲就即係 一定要讀啦。因為其實之前咧就有，即係之前我哋都喺節目講過啦，哈爾濱工業大學啊嘛，就 ban 撚咗佢啊嘛，唔俾佢用咩咧咁啊美大。咁啊係啦，咁如果今次呢一個話要禁止技術嘅產品嘅時候，喂咁點算咧？做工程嗰啲點算咧？咩咧？或者係同呢個 都唔單止係工程啦 ，physics 啊， 唔夠啦， 即係同數學有關嘅嘢啦， 都收皮啊。咁仲有起樓 AutoCAD 咧？即係畫圖 ，OK 唔得啊？ 嚇 ，OK 得收皮唔係嘛 ？AutoCAD 唔得咩？ 都要學喎，即係工程必學㗎又係。 邊個知道啊？喂，大佬軍民兩用啊， 即使 好撚闊噶嘛個定義。 而家個行業嘅話 ，AutoCAD 即係通行都用緊嘅喎。 係啊，嚇我就唔俾你用啊，吹啊 ！Windows 又唔俾你用吹啊！ 哇，正喎！ 係嘛？即係嗱，極端嘅情況啦。 黑市賣咯要 嚇，極端嘅情況啦，係嘛？係啊，黑市賣啊！你講得好錯， 大家情 覺得冇撚有錯係嘛？即係如果係去到咁 extreme 啊，如果美帝執行嗰個 policy 咧，咁樣香港就變古巴啦。或者伊朗啊，就好多一啲先進啲嘅科技或者產品都係要黑市先買到。 走私 可能即係香港，即係過多十零廿年咧，周街 又變翻走私嘅地方， 係嘛啊？又做阿霍生係嘛？即係話唔定啊！過多十幾廿年咧，即係香港嗰街頭就好似古巴咁，都係啲舊車啊，嚇 outdated 嗰啲 model 啦咁啊嚇，話唔埋啊嚇，唔知啊。咁美國國務卿就宣布呢樣咧，咁然後美國商務部羅斯咧就話係會取消。香港嗰個關稅地位啊， 取消咗未？ 取消咗啊！ 取消咗啊！ 佢就咁樣講，話 幾時啊？佢而家都唔知係取消咗定未取消定點樣啊？ 佢話會取消， 會取消， 係會取消，已經 firm 咗啦。但係係咪即係確切地？是他說即時就現在是要說對香港的貨品加徵關稅，或者是對於美國出口是是啦，即是香港入口美國的， 即是不就獨立關稅區了，就 是啦，沒人有錯，即是就要參照這個中國， 維多利亞港或者中國的一個港口， 是吧？是啊其實不是維多利亞港， 係即係葵涌碼頭啦，咁我當你，因為以前就係因為維多利亞港嘅水深海廣闊咁樣噶嘛， 而家都填緊曬，即係啦，就係會即係參照即係視你為中國嘅一部分咯，即係嗰啲關稅嘅安排。咁啊，但係咧有啲評論分析咧就覺得 ，even 係 firm 咗咧，就都要有一兩個月嘅緩衝嘅，因為可能之前有啲貨。就已經是 firm 咗要 ship 啦，咁唔知啦。 好似係講衝關嘅，12點前要衝到去，如果唔係就要 嚇係嘅咩？ 嗰啲咩大豆定啲乜鬼？講勁多船衝緊過去啊嘛，跟住趕喺唔知幾多點之前要衝入去啊，因為就收關税啦。 哦， 好似係嘛？ 嚇咁樣唔知啦嚇，唔知啦，因為即係詳情佢都冇講到啦。即係 even 頭先國務卿講嘅。禁呢個軍民兩用嗰啲，咁究竟係邊一類、邊一啲嘅產品有冇個 list 喺度咧？都仲未有嘅。 咁但係就外界 你混下嘅時候咪知咯， 就外界就覺得呢一個係美國反應嘅另外一個具體制裁嘅其中一步啦。 真係一個制裁嚟嘅， 係啊。 一个实际行动来 的，应该是啊，没人有错啦。咁啊，我谂今晚啦，应该过咗十二点，7月1日啦， 就会被人拉入嚟。 唔系，我 抄水表啫。 我意思咧就系、是、美国咧就系、是、会有另外一轮嘅。 哇，咁犀利！ 嘅制裁咧， 应该都会，可能再具体啲咯。 系因为其实点解咧？因为其实我谂美国嗰边都真系或者唔知道嗰个法律条文啊嘅一啲细节，即系 英国都有讲话， 实际嗰条 law 系点样？ 英国都有话，我哋会等睇到个细节之后，我哋再进一步回应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好搞笑啊！呢、這个，因为佢嗰、那个佢、那个声明咧，就系话我哋都睇唔到个实际条文，咁我哋就唔知系咪违反咗中英联合声明，咁所以我哋要等埋嗰啲条文先至作决定。我屌你老母臭閪 啊！我啊嘛，普通法。 喂，我真系屌你个閪！ 咁啊，你未睇到？ 唔系，即系你明唔明啊？你 FCO 咁捻多嗰啲咁样嘅柒头汉学家。佢之前咪 publish 咗一份，即系中國人大咪 publish 咗一份說明咯，屌你老母臭閪，啲原則咪喺曬嗰度咯，抌乜撚嘢實際條文啊？你睇份說明都知道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啦。你話班 FCO 嗰班咁樣， 就咁立條法唔撚你個內容啊，已經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咪係咯，即係咧呢一啲 FCO 啊， 呢條法空白都好啊，佢都已經違反咗啦。 係啊， 咁樣立法。 係咯，屌你咩？有冇全世界國家立法？屌你咩嚇？係要。通過咗 ，even 你 enact 咗，我都唔撚知嗰個實際條文係乜撚嘢嘅喎，幾多條法律喎、啊、嚇、啊？你仲話要睇埋先哦，決定到係咪違反呢個聯合聲明？吔屎啦！即係我覺得 FCO 嗰班咁嘅漢學家，嗰班自稱中國通嗰班咁嘅柒頭皮 ，go fuck yourself，OK？、Okay? 啊 ，you guys no knowledge。Go fuck yourself, FCO asshole， 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咧，做人咧就唔能够即系去到呢个关节位眼呢下呢个咁样嘅咁重要嘅 moment 都仲喺度拖啊，喺度自由淡定扭屎忽花，系咪先？系嘛？ 你要负责任噶、哦， 系啊，大佬，你即系你学下， 你搞出嚟、哦， 即系你学下美帝，即系佢就算摆一个 post 出嚟，佢都系实牙实齿话嗱。是会咁噶啦，即系会有呢样制裁嘅。咁但系 心不甘情不愿 噶。但系嗰个程度啊，嗰个松紧，我哋就再即系吓、啊，等你即系点样吓、啊，即系点样出嚟啦？嗰啲 details 系点啊？咁起码人哋都做紧一个姿态出嚟。 唔系点解人哋今朝就已经有咁运有成，就系、是、摆明知道你一定会通过啊嘛？ 系啊，咪就系咯、啊。 喐緊噶啦，其實而家喐嚟喐去啦。英國總統等等先，睇定啲先，等等先，唔好打住佢啦，睇定啲先。 係，等我睇埋個 detail 先。 都唔係話因為啲回應咋，好介 係嘛？ 佢話我睇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再出聲明去回應咁樣。 哦，咁啊， 算啦，都係咁噶啦。英國就即係一如既往嘅 大佬啊， 正常發揮，正常發揮。 大佬喂，即係去到一個 moment 啊，去到一個 moment 就係話香港如果係。即係西貢嗰日逃難式嘅難民潮，你老尾等你嚟救咁啊死撚得人啊！人哋美帝當年啊，係用啲軍艦啊、直升機啊救啲嗰啲南越嗰啲人噶嘛嚇啊！仲自由淡定啊，扭屎忽花啊，使唔使拎撚埋上去個 House of Commons 嗰度 debate 幾下先啊？先派個戰艦啊嚇、啊，死撚曬啦啲人，屌你老母！你系咪讲起系咪即系把几火啊？ 一咁人哋日落噶啦嘛。 吓、啊，即系你讲救援都救捻到咁样样，咁啊只得你啊咸得捻橡皮糖啦，系嘛？ 其实而家咧都唔系要求啲咩出句声啫，都好捻难嘅，知唔知啊？ 系啊， 即系要佢出句声话系啊，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被撕毁啊，都唔难得噶。 哦， 喺呢啲我唔讲啦，因为咧好难获嘅，佢咁多讲咗之后咧，佢又上身噶嘛。 咁、啊、 又要食翻嗰700万人噶啦嘛，佢又谂哎呀大镬，搞 啊，拖啦又拖啦，佢两个斗系嘛？ 喂，大佬 啊，系咪先？ 喂，大佬啊，吓唔使付出代价，我又俾你屌啊！好似阿娇嗰套戏咁，我又俾你屌啊！俾你屌咗170几年咯，唔卵使咩飞啊？吓、啊，当年又系你自己，又系你自己。喂，你而家调转头谂下。当年嗰个协议，1984年嗰个中英嗰个联合声明啊，嗰个协议啊，其实佢嗰个本质，事实上就系将一个自由嘅城市交俾一个共产党嘅极权国家嘛。 系啊， 呢个就系本质嚟嘅，讲乜嘢？ 其实佢仲要跟埋中国嘅论调噶，佢中英联合声明嗰个成个论调就话，其实从来咧都冇咩殖民地，即系佢意思啊。即係呢一路咧，其實個主權咧都係中國手上嘅。 喂，呢個係方天下之大謬啊！你知唔知道啊？ 即係佢係承認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喺百鳩幾年前已經存在，個主權就喺佢手上咁樣。 呢個係方天下之大謬 ，OK？ 呢個係完全係黐撚線嘅。 所以由1984年嗰份垃圾聲明咧，就已經係嗰個埋下伏線㗎啦，即係佢已經跟咗中國論調㗎啦。 系啊，其實佢都係想走數嘅啫。 最好啦，屌！喂，搞大咗，哎。拜拜咁 样 咯， 系啊， 你以为送咗俾你啊？拜拜送晒，拜拜咁样，拜拜就唔好再翻嚟 ，OK？ 啊，咁啊最好就其实佢嗰一年嗰个 extendable 嗰个 visa 都谂住系唔想搞咁多，唔想俾啊，不过冇即系 臭啦，系嘛， 即系焗俾美帝焗捻住，系嘛？ 全世界望住唔做少少嘢，好似好样衰。 系啊，冇捻有错，即系咁嘅意思咯。即系如果你而家去睇翻嘅话，你觉得当年嗰个咁样嘅联合声明系会签系一样好捻黐线嘅嘢嚟噶？即係個本質就係你個即其實唔係淨止英國，而係當時西方嗰、那個成個嘅社會咧，即西方國家嗰堆國家，成個西方嘅 community 都係應該要反省同埋呢個即係自救嘅喎。我覺得 蘇台德地區咁 嚇係咯， 嗰條咩協議話、啊？ 咩協議啊？你講， 唔記得咗嗰陣時。張伯倫啊嘛，同埋法國啊， 係 德國啊，咁佢哋啊，好似仲有一個啊，意大利啊，墨索里尼好似有份，即係要穿針引線咁樣啦。即係我記得好似四個國家開會，咁咧就決定啊，我你搞嗰度啊嘛，即係你一直擁有主權啊嘛，蘇台德地區嗰啲係咪？ 哦， 咁啊，你隨便咁樣。跟住佢應承咗咧，就唔會再進一步吞併呢一個邊度啊？嗰度係。奧地利咩啊？ 唔係，即個意思就係、是、個意思就係、 是、即你攞呢塊好啦，你唔好搞其他啦。 係啦， 係啊，我承認呢個主權啦 ，OK， 你搞啦咁樣。 你冇諗食曬成個捷克啦，就係、是、咁嘅意思。 捷克 係啊，捷克斯洛伐克啦。 捷克斯洛伐克。 係啦，咁結果就係食撚曬。係 咯。 OK， 即係割撚完都食撚曬，仲食撚埋呢一個波蘭同奧地利。 慕尼黑協議呢個就係。 係啊。慕尼黑協議 agreement 係啊，你終於記得起啦。 係，我終於記得起，點解死唔起？ 係啊，就係慕尼黑協議啦，係嘛？係 咯。 其實慕尼黑協議咪就等於即係21世紀版嘅中英聯合聲明。 係咯。 20世紀版 ，sorry。 係咯。 係咯，咪係咯。 一樣啫嘛，賣夠咗佢咯。 係咯，咪就係咁撚黐線咯。即係我覺得當時，即係我覺得西方社會係即係唔淨止英國，即係你哋其他西方國家唔好射曬個波俾英國。係嘛？你其實成個西方集團都有義務同埋責任。屌你！當年就係將一個自由嘅城市、自由世界一員送俾一個極權國家喎、哦，嚇、啊！ 共產國家， 共產國家喎、哦，唔黐線啊！呢樣嘢嚇，雖然我覺得最黐線係呢個城市嘅人竟然冇反抗，先係最撚黐線。OK， 但係其實呢、這個即係你呢、這個咁啊。國際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一個咁樣嘅台底交易又好，一個不道德的一個咁樣嘅操作都好，係絕對係值得譴責的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美帝是要負責任的喎，其實甚至乎呢、這、一個跟當年即係跟呢個美帝頭喺呢個叫做所謂默許呢一個咁樣嘅協即係聲明 Joint Declaration 簽係都係要負上責任的喎，係咪先？ 哦， 系啊，即系美帝当时就觉得有咁嘅政治需要啦，拉拢中国对付苏联 ，whatever。但今日咧 ，OK 就要负责任啦。 咁佢自己濑嘢啊？ 吓，边个濑啊？ 美国自己都濑嘢啊？ 系啊，濑嘢，但濑捻晒嘢，濑捻到咩啊？系嘛，即系 养大一只狼狗啊？ 系啊，咬春袋啊，吓、啊、几多年啊？三四十年嚟养大咗一只狼狗，咬自己春袋，而家知死啊？吓、啊，知死啊嘛？ 就咁樣。 咁好啦，咁啊呢一集節目差唔多啦，係嘛？咁啊，有咩特別啊？冇乜特別啊！ 冇乜特別。 咁啊，希望播出咗咯。 係啊。 咁播出咗，希望仲有下一集啦。都唔知㗎。係 啊係啊。 屌，隨時而家行出條門口俾人拉鳩咗，都唔肯定。 哦。 咁啊，但係 佢應該唔會嘅，因為佢嗰個咩公署或者係咩 都未成立。 係啊，個 special branch 未成立。 可能等唔切咧，可能。 啊， 隨遇而安啦嚇！對於我嚟講，四隻大字隨遇而安嘅啫。 啊，咁啊，天有香港，天有香港人啊！ 好，各位再見，拜拜，大家保重。